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30章。喂，我一接到电话，对面就传来咗一个半生唔死嘅声音咁喺度讲。老陈啊，我呢諗我今日就返唔到嚟啊，你唔好等我啦，计划中我哋食嘅烧鱼你就同阿独眼龙去食就得啦，等我返嚟再同我补上啊。听到豆腐咁讲，我心里面不由得讲，好似系咪出咗啲咩事呢？平时啊，如果见到好食嘅嘢，佢啊连祖宗都能够唔记得㗎嘛，而家今日唔通转醒。我问佢究竟咩回事啊，豆腐就讲，哎呀唔好提啊，可能啊真系八成水土不服啊，今日呢我就病咗啊。我讲，咦，我顶，你仲未出深圳啊，你咩水土不服啫，前几次落痘都冇咩事啊，嗰啲仲系跨省添啊。豆腐把声听起嚟有啲虚弱，有气无力咁讲，我今日呢就係唔想同你吵，而家又落唔到床，唔好讲，我瞓一阵先，就同你讲一声得。讲完电话就嘟嘟嘟咁挂断咗啦。我越諗越唔妥啦，总觉得仲係要过去睇一次好啊，正好今日亦都冇咩事。於是就揸住嗰架上个月买返嚟嘅新车，就向豆腐屋企去。啱啱而家呢就碰上个星期六，路面都几塞嘅，40分钟嘅车程足足呢就行咗差唔多个半钟。脱离咗高速公路之后就係越嚟越偏。十几年前呢一带呢就好繁华嘅，但係深圳城市建设得好快，十几年嘅时间呢一带就变成咗老房区，大部分嘅房屋呢都显得几老旧嘅。唯有喺冇几远靠近山岭嘅别墅区就冇咩变化，仍然都系显得宁静同埋清幽。甚至由于冇当年咁多嘅建筑施工队，所以呢度变得更为清幽雅致。路旁边系唔同树道，早就已经移成咗其他嘅树种。即使而家入咗秋，呢啲树呢仍然都系好碧绿，遮天蔽日咁将条道路呢就冚住晒，啲阳光就被挡到密密实实，路旁呢啲人烟就好稀少，街道上边亦都睇唔到垃圾，虽然讲係干净清幽，但係就少咗人嘅活动，总係觉得有少少咁嘅阴森森咁嘅。架车越往前走，一道一道紧关住爬满晒藤蔓嘅铁门就被揈到咗身后边。嗰啲都系一啲已经搬嚟咗嘅住户嘅空置房，我觉得奇怪啦，因为呢一个地段揸车十几分钟就系商业区噶啦，身后边又系靠住深圳最大嘅山系，环境好到冇得讲嘅。以后随住开发，地价只会越嚟越高啊！但系呢度嗰啲住户点解反而就会越嚟越少呢？后嚟我先知道呢一片是富豪区，住嘅大部分都是本地人，之所以嗰啲屋嘅全部都吉咗落嚟，是因为大部分都移居到香港或者去海外啦。冇几耐就终于到达目的地，好似豆腐所讲，佢间屋又被翻新过，同我记忆中嘅房屋就已经差别好大，显得更加西化。门外边有电子监控，所以未等我有咩动作就有人嚟接门啦，係一个50几岁嘅老阿姨。入咗去之后，我发觉阿豆老头就唔喺度。嗰个老阿姨又话俾我听，豆老头佢一家已经搬咗出去嘅，嗰个产权呢就正喺度办理当中，要一段时间至得，而豆腐就可以随时嚟住。我就打量咗一下，睇起嚟豆老头啲财富积蓄就唔错，房间嘅设施布局就冇得讲，80%都系请咗专人嚟设计嘅。跟住我就去揾豆腐啦，佢呢就啱啱食咗啲药喺个床上边摊尸紧， 我冇去打扰佢，自己将个房上上下咁转一圈，睇唔出有啲咩唔妥嘅嘢喎。嗰个阿姨亦都喺呢度工作咗四五年㗎喇，对于一切都好熟悉。通过同佢倾偈，我就知道窦老头喺呢个决定归还房子嘅时候呢，確实亦都冇发生啲咩其他嘅异变。似乎真係良心发现要补偿阿侄仔一下咁喎。我心諗唔通真係人老咗，所以心亦都软咗。入夜嘅时候，豆腐稍微好返啲，佢讲啊，我而家呢就係有钱人啦，呢个地段呢个布局呢间房点样都值1000万啩，以后啊叫我富豪啊，豆腐豪。我讲啊，得啦得啦，豆腐豪，你嘅春天就到啦，以后你好好过日子，老婆儿女就热炕头，我就唔陪你啦。我讲嘅都系实话，就好似豆腐所讲嘅，呢一件事仲未完，除咗诅咒仲有太多太多嘅谜团，我有预感到未来嘅路可能会更加嘅危险。如果有可能嘅话，我希望豆腐同埋文文都唔好再跟住我去冒险。两个人呢就东拉西扯咁吹咗一轮，咁临近入夜嘅时候，我就喺个客房里面休息一晚。第二日日上三竿我先醒，我见豆腐如果冇咩事呢，我就打算走㗎喇。但係喺呢阵时，姓胡嗰阿姨叮叮叮叮咁个楼上就跑落嚟讲，哎呀哎呀，弊啦弊啦，病好似更加严重咗啊，呕呕咗好多嘢啊。我一听打咗个突，心諗琴晚扯皮咪仲几好嘅咩，点解今日突然间又冧低咗嘅。我睇见嗰个阿姨嘅面色变晒，亦都唔敢耽搁啦，即刻嗱嗱声冲上楼上。果然见到个人呢就晕咗喺个床上边，床边一堆黑蒙蒙嗰啲呕吐物，望落去都几鬼核突。喺呢一下子，我嗱嗱声将个豆腐滴上车送去医院。喺期间呢，呢个人一直都冇醒，经过一番嘅周折之后，唔使讲啦，等到结果出嚟，医生讲话怀疑系食物中毒，但系按照食物中毒嘅方法去救治之后，亦都唔见有啲乜嘢好转。我心諗琴日我都住咗喺嗰间屋入边啦，飲飲食食同阿豆腐都系一样，点解我就好似冇事呢，但系佢就中毒。唔通系地鬼黄毛里面嗰啲毒蛊仲未清干净。不过我同阿豆腐返嚟都系按照上边记载嘅办法用朱砂就洗过㗎喇，唔应该有啲咩问题，只系呀我自己咪就好地地嘅咩。一时之间都搞唔清楚，于是又住咗两日嘅医院，眼睇住苏醒嘅时间越嚟越少，昏睡嘅时间反而越嚟越多。豆腐就成个人瘦咗一圈，显然一副好似就快要钉咁嘅样添。我急到不得了啦，跟住又转咗医院，再搞多两日都冇乜嘢好转。喺呢个情急之下，我干脆不如去北京嗰啲医院啦，因为之前我哋喺海上边感染咗嗰啲棘手嘅病毒呢，就系喺嗰度解决咗㗎啦。嗰度喺国内嘅医疗水平仲系好高嘅。諗到呢度，我就同阿顾文文打咗个电话，等佢先去搞一搞啲手续，因为呢嗰边啲床位都系非常之紧缺嘅。入院挂号都要提前预约好耐。如果冇特别嘅关系，真係唔使想开绿色通道啊。顾文文一听到咁嘅情况，亦都急到不得了。佢又话、你哋点解而家先话俾我听嘅？好得，我就马上去联系我啲朋友帮忙。都咁多日啦，肯定又唔系啲咩食物中毒㗎啦。点解忽然间搞成咁㗎？我讲唉，呢突如其来嘅病亦都讲唔清楚。讲完呢就将各种嘅缘由又讲咗一下。顾文文就諗咗一諗，忽然之间讲，你有冇检查过阿小豆瞓觉嘅房间啊？我一时就冇反应过嚟喎。跟住顾文文就同我讲咗一个佢曾经办过嘅案。喺当时嘅情况同埋豆腐而家嘅情况就好相似嘅。系北京嘅一户比较富裕嘅人家。佢个父亲就系癌症喺医院住紧院，屋企咧两个兄弟， 呢两兄弟平时为咗遗产嘅事呢就有啲面阻阻嘅。直到有一日个阿哥忽然之间就生咗一场怪病，冇几耐就一命呜呼咗啦，仲要死喺佢老豆嘅前边添。老头子白发人送黑头人，内心就非常之悲痛嘅，认定喺医院医生救治不力，所以呢就等人喺嘅医院里面大闹。无奈之下，医院就提出要行法律嘅程序验尸啦。老头子亦都心谂自己嘅仔平时身体啊真系好壮嘅，唔会咁无缘无故冇鬼咗噶。就算验尸亦都唔惊，一定咧要俾佢讨翻一个公道。电话嘅另一头，顾文文就讲：你估喺个尸体里边发现咗啲乜嘢啊？嗱，我话讲系佢细佬杀咗佢啩。顾文文话：冇错啦，不过谋杀嘅手法就真系非常之匪夷所思啊！喺佢嘅身体里边发现咗一种非常之罕见嘅病毒，呢种病毒唔系通过自然传播噶，系人为培育。跟住呢，我哋搜杀咗病人之前住过嘅嗰个房间，喺个房间嘅枕头心入边就发现咗呢一种嘅病毒。经过推测，应该系有人喺个针筒嗰度注射到落个枕头心入边噶。我话讲，咁唔通你怀疑嗰个窦老头要对付窦虎？顾文文啊讲，唉，呢个只系我嘅直觉啫。嗱，转院呢就要两日嘅时间，喺呢段时间里边，你就最好查一查啦。只有查到咗源头，先能够事半功倍。挂咗电话之后，我就叫独眼龙就关咗店，然之后就嚟医院度守住，自己揸车就重新翻到咗嗰一个别墅。但系等我冲上楼嘅时候，成个房间都已经俾阿胡阿姨就收拾咗一次咯。我就已经系怀疑上咗窦老头噶啦，甚至系怀疑姓胡嘅呢一个老女人添，系唔系佢受咗窦老头嘅指使，将成个房间咁清洁一下噶？我而家见到成个房间嗰啲线索都破坏得干干净净，不由得就嬲啦。佢见我面色唔好，亦都好惊，佢又讲：陈先生，你点啊？你做乜嘢翻嚟嘅？窦先生嘅病成点啊？我话冷笑咁讲：诶，你唔好扮嘢啊！你今日如果唔交代清楚嘅话，我就要俾啲颜色你睇下。讲系唔系窦老头指使你嘅？你系咪同佢落毒？胡阿姨一听到就打咗个突，跟住就呼天抢地咁讲： 哎呀，冤枉啊！你点解咁讲嘢噶？我同你哋打工啊，系安安分分咁赚钱，冇事同人哋落毒嚟做乜嘢？再讲啊，外边度搵啲毒药啫。 如果讲一开始落毒只系个猜测，咁经过而家一路咁样样嘅推敲，我几乎就已经可以确定豆腐系俾人哋害嘅。而家见呢个人喺度咁哭天抢地，我亦都唔能够心软，因为如果而家心软，豆腐如果出咗个咩好歹嘅话，咁真系追悔莫及啊！于是我讲：咁你讲讲，点解人一住入嚟就病啊？你系唔系俾我一个合理嘅解释好唔好？我一步一步咁行过去。佢一见到我咁个样子，就惊恐咁讲： 你唔好乱嚟啊！打人系犯法噶。 我讲犯法咪就系赔钱啫嘛，就算我将你打残啊，我亦都赔得起。佢一听到我咁讲，佢亦都嬲咯噃，一改咗害怕咁嘅神色，即刻闹啊！ 你哋呢啲咁样样嘅有咗钱就冇良心嘅扑街仔，有咗几个臭钱就以为好巴闭，唔将人哋当人睇，你哋咁样样迟早要遭报应噶。 我睇住佢嬲怒嗰个面，我平静咁讲：阿姨，你错啦，我从来都唔敢轻视身边嘅任何一个人。因为有人话俾我听，生命嘅贵贱唔系用金钱同埋权利嚟衡量嘅。每一个努力活住嘅生命都系伟大。知道呢一句话系边个讲噶？就系嗰个而家就快病死嘅人话我知噶。我讲你知吓，我做过好多坏事，但系我从来都冇做过一件为富不仁、仗势欺人嘅事。但系今日我要破例啦，因为 你而家害嘅系我嘅兄弟，系愿意为我两肋插刀嘅兄弟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而家俾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唔系嘅话，今日我就要做你讲嘅嗰个扑街仔，我讲到做到。